什么？ 张家的哥哥兵不差， 他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Yeah.